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、就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应把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同我们牵连起来，诬陷为从敌势力等，干出卑鄙的政治恐怖行为一事，23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。他说，最近新国家党等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称2007年11月卢武铉政府接受北方的建议，在联合国通过北朝鲜人权决议时弃权的事实，是通过外交通商部前任长官所写的一部图书而被曝光的等，并大谈什么这是严重的国际紊乱事件，要彻底查明当时有关人员的对北观点等，掀起狂妄的从北骚动。分明地说，当时南方关于所谓的人权决议并没有询问过我方的意见，也没有通知我方什么弃权的立场。傀儡保守集团的这一狂妄的闹剧令人联想起2012年总统选举时的情景，当时他们同美国主子合谋勾结，为了压倒在野党候选人，让朴槿惠逆袭当选，竟敢公开经过捏造的北南首脑会晤谈话录等，掀起了一场从北骚动。如果说不支持谋害同族的反北人权决议方案是从北和国际紊乱，那么朴槿惠曾经访问平壤，甚至流着眼泪屡次发誓要贡献于民族的繁荣与统一，这种行为是否理应成为一种比他更严重的从北和国际紊乱？发言人强调，朴槿惠保守集团遭到民心的唾弃而走投无路，陷入窘境，因而反动从北骚动之类卑鄙的政治恐怖，以极力企图避免统治危机，实现再度执政一心，但寿数已尽的命运是无法挽救的。